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十一月二号第一集嘅搏击会，咁就几样要交代嘅。咁今日召阿 Chris 啦，阿 Chris 啦，咁今日阿 Chris 带两位嘉宾翻嚟嘅， 冇错。我都要即系晒个冧先，因为今日咧我就有啲事咧，就其实咧我都要提早少少走啊。 系 咁，但系咧因为呢两个嘉宾喺度咧，我真系好想同佢哋倾下偈，亦都要介绍下佢哋。 会讲到你点解早走噶啦，要 冇错吓，咁阵间再讲啦，咁样系啦。咁我介绍两位先啦。嗱，今日有阿清哥喺度啦。 Hello， 系剑清。 系啊，清哥，清哥良心理性，佢好多排头噶，阵间等佢自己再讲。 系嘛，卡片好长嘅。 系啦，咁样 S C 啦，咁样咁就吓你自己。 系我 S C 或者梁少昌。 系 S 咁啊，话有啲咳，或者把声望落去，听落去比较斯文，平时不过都斯文嘅，其实 系嘛。咁啊，基本上就形容一下，大家都马佬嚟嘅，咁就应该会啲话题都几到肉嘅。咁或者讲少少阿 Chris 点解早走先？因为咧，唔好你自己讲，你自己好。 因为咧就好彩啦，咁啊上个礼拜。真係好彩嘅， 有聽高達嘅人係知嘅， 係啦，咁就即係都好有幸咧，咁加入咗咧就係李柱銘咁，同埋另外兩個比較有經驗嘅大律師啦，咁就去參加咗佢哋而家咧就喺呢一個咁有一個所謂嘅一個鉛水調查委員會嗰度啦，咁就代表嗰啲受害人家屬咧，咁就係喺嗰邊咧就係參與呢一個咁成個聆訊嘅。咁變咗呢就都好多都嘢要準備啦，因為今日先至第一日正式開始嘅聆訊嘛。咁變咗呢就都有啲嘢呢陣間要 prepare。咁當然我自己亦都有啲有啲 case 呢就 work 緊啦，咁都希望盡快搞埋啲嘢。啱啱啲嘢好得意嘅，一係就冇嘢搞，一係呢就全部啲嘢堆埋一齊。 即係據講你嘅 duty 就非常之重大嘅，因為點解呢，元帥呢單嘢就有好多 technical data， 咁變咗要有啲人可能 brief 你，你又可能要 brief 黃碧雲喎。 其實我某個程度上面有少少一個橋梁咁樣嘅，因為即係好彩呢就係我哋即係話亦都係好多嘢一環接一環啦，咁成個專業團隊即係個專業團體啦，咁大家一齊合作，咁亦都有好多嘅呢方面嘅專家啦，咁去提供好多意見。咁最初都係由於咁樣，我先至係有機會同黃碧雲佢哋。就是在这个譬如包括了这个食水安全立法这个范畴大家去做很多商讨啦，也都是因为这样，即是我想腾啊瓜瓜林腾这样，最后自己入埋去一起去做这件事。 都是识的，不应该识的人的。 我又不会这么说的我怕有人听紧。 嗱，咁希望一阵你又俾心机做嘢啦，咁一阵咧就呢度交俾我哋三个得啦。 好， 咁咧未开始正式倾偈之前咧，介绍下两位嘉宾先 ，S C 或者你自己讲下自己先。 好，嗱，啲好多朋友叫我 S C 啊，或者梁小昌啦。咁我咧自己咧就做 I T 嘅，咁我 I T 方面咧，其实我就比较做得多系资讯保安啦。 系， 咁我就亦都系有一个团体叫 I T Voice、I T 呼声嘅成员啦。咁我。好偶然嘅機會之下咧，都參與過香港呢啲小圈子選舉嘅，一陣可以講多啲。咁有啲好特別嘅經驗啦。咁而我自己亦都係好關注除咗資訊保安啦、互聯網嘅發展啊、資訊自由啊咁樣。咁我亦都好似 Chris 咁咧，就有幸識到一啲朋友啦。咁就當年咧就曾經係香港嗰、那個香港大學啦 ，PopBook 曾經俾人。大規模嘅攻擊嘅時候咧，咁佢哋嗰個投票系統咧，咁我亦都有一啲朋友咧同我一齊咧就加入咧，就俾一啲意見佢哋，希望咧可以改善。咁最後尾咧，我哋好高興咧，即係曾經有一次好大規模有成80多萬人嘅投票咧，都係喺呢個系統裏面係做到，而咧係冇俾人係攻擊冧咗嘅。 算唔算你係領軍其中一個咧？ 我唔係領軍，其實我哋俾啲 advice， 因為 Hong Kong U 其實佢哋都有好好嘅團隊，不過喺資訊保安嘅保護方面咧，可能要多啲其他人嘅意見啦。咁我係拉入多啲人，其實好似阿 Chris 咁，好多朋友一齊去做嘅， 唔係 有一個做嘅，其實好多朋友幫手。 咁講起，其實我即係第一次即係認識 SC， 當然嗰陣時佢唔識我，我識佢啦。就是我喺前身以前我做 IT 嘅时候咁已经系识得呢个人㗎啦，已经知道哇呢、這个人即系喺个嗰个圈子喺个行业入面呢，其实系好 做事，做事好高， 做好多嘢，同埋最紧要呢就话呢佢系唔怕一啲即系唔好话即系好避忌呀咩呢，系好清晰咁将自己嘅立场呢系讲出嚟。做俾人睇嘅其中一個係即係唔多嘅，雖然話你話啊做 IT 應該都有行喺時代嘅尖端嘛，又剩，其實唔係嘅，好多為做生意咧，其實好保守嘅。 呢、這個都係即係有好多因為咧就做政府生意啦，或者要翻大陸啦，咁啊會有所避忌，唔敢咁張揚出嚟啦。咁我都唔係最 outspoken 嘅。其實而家尤其咧後生嗰啲 IT 人咧，我譬如我哋喺專業組界別裏邊都有好多，譬如話前線科技人員啊，或者其他。 嗯 有好多喺互聯網上面嘅 Facebook 上面咧，其實好多 outspoken 啊，其實而家好開心見到好多人係多啲出嚟講嘅。以前咧就真係個個都唔出嚟講，變咗我好似其實我都唔係好 outspoken。點解個個褪後？我見到咦，我唔係行前，我係啲人褪後嘅。呢個係我最唔想見到嘅嘢。 咁阿清哥咧？ 我本身係臨床心理學家啦，咁呢度有一個團體咧，就係良心理症啦，就係由臨床心理學家同埋教育心理學家成立，就係18專業團體之一啦，都係藤藤瓜塔瓜撚藤咁樣而成立咗出嚟，咁一個散落團體。另一個散落團體就叫撐散落區運動啦，都係喺嗰陣時喺佔領期嗰陣時已經開始成立。 你把聲都好入咪噶 ，OK 啊， 都非常似一個專業嘅播音人， 係咩？ 咁啊，亦都好老土問啊，上年嘅雨傘運動，你係咪見到好多香港唔會發生嘅嘢，突然間發生咗，而促使到你哋覺得，喂，即係香港唔掂啦，即係要 outspoken 啲啊，又或者開始要即係所謂叫 organize 一啲呢啲類型嘅智庫啊，又有啲團體啊，要團結埋一齊去做街站啊，成嗰啲啊？ 我谂雨傘運動係有咁嘅效果嘅。頭先阿斯提到點解啲人越嚟行得越出？開頭就算兩個散落團體成立，特別係良心理症啦，大家啲係專業嘅即係心理學家嘅朋友，好多其實唔想行到咁出啊，唔想受訪問啊，上鏡啊。就算係撐傘都類似嘅，都好多有啲教書朋友啊或其他都唔想行咁出。咁但係覺得你有咁嘅需要，即係要企出嚟，就越行越出，大家都係。就為到真係香港好似已經面臨到呢個咁嘅困境啦，即係大家呢個身於亂世嗰種責任又好似個。 但你哋有冇目標嘅？即係譬如我一定要達到個咩指標？即係譬如我可能要選到立法會議員，又或者咧可能立法會入面有一個 specific 嘅議題嘅爭取到議題咧，就係我目標啦。暫時短期嘅，有冇一樣咁嘅嘢嘅咧？ 我又唔覺得當然雨傘運動出嚟嘅人梗係爭取普選啦，呢樣我諗係最 common 嘅，大家好明顯嘅。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個個嗰、那個我諗大家嗰個 background 唔同啦，大家爭取嘅嘢除咗呢個依樣之外咧，又係幾唔同嘅。咁、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嗰點咧，係啲人覺得係香港嘅前途係嘅命運係喺自己手上嘅最緊要。即係如果你唔出聲嘅話咧，其實就你見到香港一路係惡化緊， 係係，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危機感。啲人唔係淨係爭普選，可能爭管治啦、嗱鉛水啊，好多呢啲問題咧，其實唔係單止民主政制嘅。你見到喂咁樣嘅政府都得嘅，即係資料第一資料唔公開啦，講大話啦，啲嘢唔負責任啦。咁跟住咧，如果你去出嚟咧，而家最慘，你出嚟去爭取嘅話，佢話你佢話你偏激。你唔俾佢入去， 政治化 咁你 又 係啦，政治化又話你衝擊啊，即係諸如此類。但係佢用一啲嗰啲名詞或者形容詞咧，係以前我哋鬧佢嗰啲形容詞，話佢唔民主，佢又話你唔要普選咁，調翻轉頭都得嘅。而家係好得人驚嘅，所以啲人咧係都幾 eager 走出 嚟。我正話咧喺樓下即係食咗少少嘢先上嚟啦，咁有電視喺度播緊，就好少睇無線嗰啲新聞噶啦，咁樣。但係今日即係食緊嘢嘛，裝下咯。咁睇好得意嘅，即係。讲下鉛水跟住呢就讲完鉛水之后呢就讲话即係有班人呢就係想做呢一个咁嘅司法复核呢就係关于呢就警方呢就係一啲无理没收一啲嘅电话啦手机啦亦都係一啲喺游行嗰啲咁样嘅一个 context 下面嘅。跟住呢个新闻呢就係讲呢个港大啦。即係你其实一嗰个新闻你睇落去嘅话呢 样样都系嚟。 其实呢 编兜咗所有你最憎嗰啲俾就係睇。 即係嗱而家我讲緊呢即係无线啦或者有啲人叫 CCTVB 啦佢已经系比较系你可以话佢而家系建制嘅一个喉舌嚟嘅。但佢个新闻都睇落去嘅话呢其实除咗讲緊内地同埋即係中国有关嘅新闻以外呢即係习总啊点样去边度访问啊或者边个去访问习总咁样啲嘢啦。其实喺香港嘅新闻全部都系同一啲可能系一啲我哋嘅基本嘅人权系被剥夺啦飲水都系个基本权利嚟㗎嘛其实系咪。又话呢个呢就系包括咗喺即系港大嗰边我哋嘅知情权啦。包括咗系我哋一啲嘅私隐权啦、手机啦，包括咗一啲最基本噶啦，呢、這个即系啲人讲真，好多喺嗰啲屋邨住嗰啲嘅居民，喂，佢唔系要求啲咩好都特别咩民主自由，佢都未谂到嗰样嘢。喂，我就系想有啲干净冇毒嘅水啫，咁样一嗰个新闻睇落去，你觉得哇？呢个其实根本就系而家香港嘅一个缩影咯，就系、是。 你哋要求太多啦，而家系咁噶，有啲人讲。 啲當權者口吻、啊、其實禮賓我話諗一路落嚟㗎啦，係咪啊？即係早幾年你無論係國教啊滲透呢個紅色思想啦、啊 嗯， 或者你去到電視台都冇得揀啦，係咪、嗯、其實根本係香港係在着重自由經濟、選擇自由都唔係你㗎。咁但係而家就哇越嚟越多係咪啊？各種院校嘅控制啊，即係呢啲黑手咧已經周圍都係，所以唔行出嚟俾問問個問題，唔行出嚟唔得咯，我哋一定要行出嚟。 咁我又想問下啦，即係自從你哋出咗櫃之後啦，行咗出嚟之後啦，你會唔會有更加一個深嘅體驗？喂，以前行出嚟太，即係以前唔行出嚟咧，而家先行出嚟，一實係太遲啦。會唔會真係見得多更加多哪吒嘢，令到你更加堅定呢個意志？ 我諗我講先啦，因為我係最早出櫃嗰、那個。 係啊， 我點解出櫃呢？即係阿 Chris 有時誇我係好斯文啦，其實我就比較低調嘅人，我本來好低調。我出櫃嘅第一次呢，其實就係早兩屆嘅呢、這個選委嘅選舉。其實我就好憎呢個小圈子選舉嘅。 係啊。 咁我點解要參與呢？就係、是、我睇見嗰陣呢仲係即係阿善仲佳，善仲佳喺即係呢個小圈子嘅時候呢，最初都有八成票。 嗯。 即係 IT 人呢其實屬於比較開放。咁、呢有八成投佢。但係呢啲票唔知點解呢，即係真係種瓜得瓜，中豆得豆，唔知中票唔知得咩啦。咁、越嚟越少㗎喎、哦。咁跟住呢就即係 IT 界裏面呢有啲好多學會嗰啲主持人呢，就係、是、每次選舉呢啲選舉論壇呢，佢、雖然係多票嗰、那個，但係硬係俾人圍住嚟打嘅、 嗯。 直到有一次呢，即係佢打俾人圍住嚟打，而我哋有幾個係即係比較liberal 一啲嘅，上台講嘢呢都係喂，就住都唔敢同佢哋正面交锋。但係我去到有一个 point， 就係呢佢差唔多佢哋班人打完之后呢，就话我哋依家一切，即係而家在座所有 IT 嘅会啊 IT 嘅人呢，都系呢觉得功能团体有正面作用诸如此类，佢哋差唔多咩呢个 conclusion 嘅时候，我就讲一个好唔同嘅意见，搞到呢台下有啲佢哋嗰啲指住，喂呢条友边个嚟㗎？咩人嚟㗎？即係起我底啦。 即係佢唔觉意点着咗你。 即係我觉得我唔出声嘅时候呢是我会同即係成个资讯科技界呢会沉落地獄。 係。 我还掂咗落地獄，我就作最后一个哀鸣。 我拿出嚟攞咗。 讲唔同嘅嘢，我知道之后呢佢做唔到个总结，话一致同意，话功能团体有用，係非常之正。我嗰阵我心几凉啊，凉到呢我直头成晚好兴奋同屋企人讲。咁由嗰次开始，我觉得其实出柜對我嚟講咧，嗰次係一個好好嘅感覺，好有快感。跟住咧，嗰一屆咧，我哋跟住我就即係揾啦，揾埋班朋友啦。其實成廿席裏面，我哋得六個聚埋嘅人咧，我哋冇諗住贏。總之我係唔信，即係好似而家嗰班雨傘嗰班坐去，喂，你真係攞到普選咩？係人都知攞唔到㗎啦。我係唔信啦，我係出嚟話我唔信，又如何咧？咁點知咧，俾我哋全部當選。跟住呢咁嗰、那个我想讲嗰个感觉呢，除咗话嗰啖气之外呢，跟住有好多朋友话俾我听、即係可能阿 Chris 或者其他朋友，喂你好啊，我哋需要多啲 outspoken 嘅人啊，你 冇错， 嗰班人都代表唔到我哋㗎，我哋 好多 IT 都系宅男嚟㗎，唔出声， 只有一个人出声就几开心， 你住话 你冇资格讲呢句说话， 好多啫 系嘛。原来呢我哋好紧要，我唔单止系出咗啖气，为我自己争取一个空间、原来我争取个空间，亦都俾啲人去投票嘅时候，唔系冇得选，有得选，有得拣，虽然系小圈子，起码拣一个唔同意见嘅。咁嗰班人呢系觉得系佢哋喺呢个业界里面有一个即係出聲嘅空間咧，佢哋係好緊要，呢、這個對佢嚟講。跟住有多啲人即係出嚟講多啲嘢，有唔同嘅意見會走埋嚟，喂你講多啲啲嘢啊！即係我可以用我嘅方法去聚到多啲人。Instead 就以前咧，我就係亦都係驚，上台又俾人圍住嚟揼嘅咯。而家唔係，根本咧你有一種意見，我又可以聚另外一種。 你上台去揼人， 係我又唔 係你真係喺分 line 上邊， 我喺台下都可以踩去台都大聲啲啦。我覺得一個容許一個反對聲音，一個另外一種文化，我叫呢種叫抗衡文化咧，係好緊要。香港你就算你唔夠佢選，唔夠佢嘅權，但係我唔同嘅意見嘅時候，我有一個抗衡文化，等其他人唔係得一種嘅選擇，咁佢就會開始去諗一啲嘢，佢唔一定同意我，但起碼有兩種或者更多種去比較，呢個係好緊要。 哦，一間先跟進問你。好， 青 哥咧 咁我其實好同意 SC 所講嘅，即係個抗衡文化係需要保持。咁但係我諗問翻啊，點解唔早啲走出嚟咧？我諗香港人都係有啲務實嘅 matter 咯，即係唔使出到嚟又 OK 喎。咁我係不如喺屋企煲下碟係嘛，即係做下其他自己喜歡做嘅嘢啊，行山游水各樣。咁但係發覺哇唔得喎，越嚟越差喎，咁咪一路要行出嚟咯。咁而喺個過程裏面亦都係好似一師所講，即係聯繫到多啲人咧，其實係有一個大家一個共同嘅感覺 community。有大家有個聯繫咧，咁就大家更加去堅實大家個心個信心行出嚟，有抗衡文化，多啲聲音，多啲選擇，言論自由，保衞翻香港嘅核心價值。 嗱，你唔好咁介，你唔好介意我咁問，因為喺呢、這個政界又好，社運圈又好咧，有一班人非常之冇乜朋友，佢會覺得你係左膠啦，即係第一望個樣就似係啦，第二講嘅嘢就似係啦。頭先兩位講抗衡文化，喂，佢哋會覺得你係 loser。喂，摆明啊，而家乜路都冇得行噶啦，系嘛？佢哋要用武吓掟汽油弹，即系汽油咩汽水汽水， 汽水都未掟到 啊！ 佢哋系叫人掟，唔系佢哋掟，搞清楚，佢哋叫人掟，即系佢自己唔、 啊。你都好清楚噶啦，咁但系佢哋会诟病你一种就系话，喂，你哋班人识得讲嘅啫，冇嘢做到噶，仲要而家咩意思啫？系嘛？人哋逼迫你嘅时候，你反为唔系去抗争，去抗衡啊？什么叫抗衡啊？ 你净系睇专业团体啊？即係由成立到一個一個咁嘅雨後春筍咁樣，到而家大家合作一齊做咁多嘢，喂，呢、這個其實已經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例子，點樣去維持一個抗衡學文化？因為你抗衡咧，未必一定要係話即係一個市民去抗衡一個政府，而可能係我哋每一個人喺自己可以影響到個圈子入邊，去帶到一個即係話一個阿 S 話齋，即係個選擇啦。即係起碼喺自己圈子入邊咧，可以俾到啲人咧多啲選擇，去同圈子入邊一啲嘅影響自己圈子入邊嗰啲人。喺圈子入面嗰啲嘅負面嗰啲嘢咧，我哋同佢抗衡，而唔一定一下子將嗰、那個即係將嗰個 target 擺到咁大咁闊咧，而去到自己都做唔到。 阿星哥咧， 嗱，剛才頭先 Raymond 都講緊時咧，我哋要退一步睇你話一個呢度呢節， 我係啫，梗係有人攻擊你哋噶嘛。 但係咧，我覺得要講一句，如果抗爭其實有好多形式。你如果去翻真係國父孫中山年代係咪？咁我覺得係可以。有機會係嘛？大家真係可以， 都係你一次啦， 係啊係啊。但係香港而家你睇翻嗰個情況， 啱傾啊同你啊， 真係你佢油彈都未等到，得個港字，即係我講粗口佢有乜用啊？係咪先？ 嚇， 係咪？咁你咪喺揀，其實另外一個因素就每個人咧揀自己適合做嘅嘢。喂，你真係可以走前啲，我都係。我其實我好敬畏勇武噶，如果你真勇武嘅話，係咪啊？有乜所謂啊？你真勇武嘅話，佢支持你，即係揾 你真係打波啊！你真係打波啊！ 到時再保釋你啊！大家揾啲方法，每人做自己嘅嘢， 冇錯。 其實去到某個關鍵時候，我覺得就算係專業人士，可能都可能係咪啊？孫中山咧醫生啦，睇個情況係咪真係要再勇武啲？我諗即係隨住個情況出現一步一步， 但係你可以市民咧對於呢樣嘢嘅嗰個嘅睇法，我諗 overtime 睇法睇視乎個情形有幾咁嚴峻啦、啊。去到某個位，可能佢哋都會走出嚟話：，喂，呢個你班友仔勇武啦咁樣。 係啊， 我撐你 一齊勇武咯。 係有定有得唔同。 咁你史上係有咁事嘅嘛？韓國江州事件都係啦，唔係成班成個城市出嚟，直情抵抗軍隊嘅，雖然最後被殲滅。咁但係都係 你真勇武啊！你 都造就咗今日嘅韓國先啦， 冇錯啦，韓國有一業啦，係嘛？即係但係要去到個位，你走出嚟齋講，跟住再攻擊。所謂同路人啦，我仍然覺得同路嘅港語嘅民主，咁其實係拆散咗大家一齊嘅力量，所以我就唔贊成分咗左右交。其實大家要多啲溝通唔同嘅所謂唔同光譜政治光譜，就算民主嘅政治光譜有啲可能六八九啲冇得傾啦，但係唔同喺民主派嘅政治光譜人要多啲溝通。 同埋我覺得係你同對方抗衡嘅時候講實力，實力有好多種嘅。你頭先講嗰種硬實力，即係話你要打贏佢就算唔打贏佢都令到佢好傷。但係仲有一種係軟實力嘅，我覺得專業人士咧應該利用多啲軟嘅實力，因為我哋咧知識就係力量。如果你能夠用一啲知識去分析到政府幾荒謬嘅嘢嘅話咧，你嗰、那個你嗰個聽眾啊嘅羣體會大好多。你唔係淨係衝擊佢，令佢有損失，而係佢根本佢冇個道理。企唔穩嘅話咧，其實好多人咧，無論佢係激進唔激進咧，佢都會企喺你嗰邊啊。我覺得尤其專業團體咧喺呢邊咧，我覺得係有好大嘅影響。 我真係覺得其實 頭先阿青哥講得好啱啊！你邊一種適合你做，你咪做咯。個問題就係話，我 sell 軟實力，我唔一定要否定硬實力噶嘛。同時間我勇武緊嘅時候，都唔使否定曬全部人嘅。個問題而家香港就係總係有一班人要否定，唔係做我嗰支旗嘅嘢，你就冚唪魔鬼，你出賣民主，你出賣香港人係嘛？第一件事咧，唔係要打出邊啲喪屍，係打入邊啲鬼先。 咁 真係 好可惜 啊， 係 嘛？ 呢個荒謬嘅， 荒謬。 所以難怪啲人唔會覺得佢哋係咪有啲即係 hidden agenda 咯，即係好難怪嘅呢樣嘢其實。 啊，咁一般市民咧就係好遠離你嘅，即係因為見到喂，我就係見到你用武力嗰 part， 唔見到你個講道理嗰 part， 咁於是咧、有啲市民就會離開，即係。我哋究竟我哋想達到咩目的呢？我哋係咪想聚集多啲嘅市民，俾多啲壓力呢？尤其我哋已經係冇嗰個政治權力，已經係少咗、我哋又唔係擁有軍隊呢個警察，我哋係咪應該利用更多我哋叫多啲 sympathy， 多啲人去同情你，企喺你嗰邊，就好似當日你放出雷彈，咪多啲人走出嚟咯， 係 嘛？即係 佢幫你嘅其實 係咯，其實你係一個 victim 嘅話，先多啲人幫你。如果你係本身話你個個孭住即係 孭住汽油彈啊，真係 47揸住汽油彈，喂，會唔會有人出嚟咧？我自己翻屋企先啦，冇講。 所以呢度我覺得可以講少少心理學嘅，即係其實咧要大家要同仇敵氣。咁要知道對方嘅對手點。如果你自己裏面啲市民其他人睇到，喂，自己都自己人打自己人，咁佢哋都唔會上呢條船啦。你條咩船嚟㗎？你民主船，自己人打自己人，咁就弊啦。咁嗰條船越嚟越少人，咁對方大佬我冇艦嚟㗎嘛，我哋船仔嚟㗎，有好少啲人，咁點打呢？ 唔係，我真係其實係好擔心一樣嘢，就係上年雨傘運動嘅時候，真係突然間有個人唔知邊個啊，亦都唔知係咩人馬啊，突然間真係掟咗汽油彈，燒死三五個差佬，即係我唔知成件事嘅發展會係點。我唔覺得即刻會多咗人落旺角支持你啲所謂叫佔緊中嘅人士，我亦都唔覺得突然間會多十萬企落金鐘支持學生。个问题就系话即刻会觉得，哎，好危险啦，妈，阿仔啊，快翻嚟屋企啦，有人掟汽油弹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大家都意识到嗰个现场有啲危险嘅时候，佢系冇办法，无可避免系要翻屋企，因为佢要顾住自己安全啊嘛。同埋就系话，喂，大家你话实啦，即系有时抗争嗰啲嘢唔系一铺到噶嘛。喂，孙中山搞革命都搞咁多次啦，咁啊，如果呢铺系即系个成绩唔系咁好嘅时候，你都要知所进退啊。你唔系话喺度啊，我就喺度啦，我就系同你打到一兵一卒啊，打到死为止。咁、那个问题就系下次咁仲边有精兵咧？死 Q 晒啦嘛。咁我真系觉得有需要，大家系知道。泛民裏面唔同人光譜，甚至乎喺香港唔同個社群裏面，或者唔同專業人士又好，甚至乎普通個打工仔，佢都有佢嘅政見，佢都有佢自己嘅 preference。個問題係真係會出嚟抗爭嘅人，係咪充分了解大家身邊嘅人嘅策略係點，個路線係點？你有冇能力妥協佢，同佢一齊喺呢條路上面抗爭？呢、這個先係令到香港有冇改變嘅原動力。唔係話你自己嘅路線有幾啱，或者你自己嘅路線有幾激，係咪？咁呢一節咧，我預備早啲完結佢，因為阿 Chris 咧希望你快啲完成你嘅工作，元帥等緊你。 希望今晚有得瞓。 係啊 ，Jeffrey 又等緊你嚇，咁麻煩黃碧雲啊等緊你，咁啊麻煩你翻去完成你嘅工作啦。 好， 咁咧呢度交俾我哋三個，唔使唔好意思。 誒， 下禮拜再見你嚇。 辛苦啊 ，Chris， 唔該曬。 拜拜。 拜拜。